22:05:5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9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吃得非常饱的女友韩丽。 哎，那今天终于吃顿饱饭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我所谓的这个吃得饱呢，就是应该说是吃撑了 啊，吃到撑。 对，就是今天晚上的这个饭量啊，以及这个用餐时间，确实是 超时超量。 对，就是已经有点报复性的吃法了哈。 嗯，有这种时候。 哎呀，有时候你跟稍微这个爱吃的朋友在一起哈，两个人就是以前是说什么江湖比武是吗？现在属于吃货在一起呢，也算是技艺切磋啊。 而且其实跟气候有关系，因为你在这之前你一直在叫苦连绵嘛，你说 苦 夏不行，吃不下什么东西，见什么都没胃口。哇、哦，终于有一个季节忽然让你大开胃口啊！ 哎，真是 哎，韩大胃开始啦！ 哎呦喂，这就属于世界上有懂你的人哈。 是， 就是当你不想吃的时候呢，无论多美味的东西在你眼前，你也是真的看上去就想转身啊。但是呢，当你有了胃口，可能也是天凉了，人的这个身体呢需要更多的热能哈。 对， 又加上马上就要过中秋了，对吧？这个可以大吃大喝的由头越来越多了， 所以做家长的都是这心，养儿养女的心嘛，就看周围旁边的子女也好，甚至牵连到亲朋好友们，他们只要胃口好，这个只要当了父母的人，他这个心情就多少他会安稳一些，愉悦一些。你要看见周围的人吃不了，就像我说的狼群效应是一样的，狼他会盯着你，他看你能不能吃，他给你闲来肉。如果你还是就是没气力，然后也不吃了，那狼群可能就抛弃你了，就认为你可能不能走下一站了，那个狼群就是这个效应，他就走了。然后他看你还能吃，那他就会在那儿等你，一直等你，然后等你复原，这个狼群才走啊，非常讲义气啊。看来人群也是这样，稍微熟识一点的这个人啊，稍微热络一点的这个亲朋好友们在一起也是这种感觉的哈。最害怕的就是你看，你要不然我一说你都说是父母精了，最害怕的就是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孩子那也是闹苦夏闹胃口，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哎呀我给你买个西瓜吧，哎呀我给你弄个火龙果吧，是吧，哎呀你到底怎么才能吃下饭去啊小宝贝儿，我给你弄个苹果吧，开开胃什么的啊，这一天到晚净想这事，是这样的。其实你不用担心，人都是一样的，你到了秋后啊，你不给他吃他都抓食啊，是倍儿狼玩的，照你们那老家的话说啊，狼玩的要吃啊。 我要想哈，如果我半天都不吱声的话，会不会就变成了这个二娃老妇哈？ 老 妇 了， 这个、二娃老妇的这个父爱泛滥的时间了。 那倒不是，我就是泛泛一说而已。 啊，今天晚上呢，还是同时间同地点啊，同人物的这个二娃老妇的照片侧面，哎，你侧面其实真的比正面哈，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段呢更耐看 啊。嗨，你这个啊，经常就是对我的长发也评论过了，对我的侧面和正面也评论过了，下一次你是不是你试着仰拍，你哎对，明儿你俯拍，咔鸟懒鸟看， 我今晚吃饱了撑的，我都不干这事儿啊， 明天钻我底下去拍，往上看着拍，啪一个， 你以为你是吴彦祖啊？ 这首歌啊放完以后，我估计你得准备陈老师，因为这首歌来自 Incognito It in that time。 Thinking the life you're living is where it's at. Don't you feel discontent inside? Something about your life just cannot hide. They say home is where heart is, but I say it's your peace of mind. If you go home to yourself, happiness you got to find. Ain't it time? any time， 不是 any time， 是 and it time， 不是时候啊，不是任何时候，是确实不是时候。Incognito， 告白的不是时候吗？ 对， anytime， 来的不是时候吗？ 对。 都吃完饭了，你来了， 真不是时候啊！ 怎么了？ 连个饭都没给你留，哎呀，真不是时候。不过说话说回来了，我们要正吃着呢，你来更不是时候。 那怎么了？饭只要没结束，我加两个菜还不行吗？ 啊，这个 对吧？ 对，那倒是。你要不嫌这个 添副筷子的事情， 对，你要不嫌添副筷子，我们倒是就是失礼了啊，给你添一副碗筷，可以的。 确实哈，我们中国人特别看重民以食为天这件事情。 对，而且吃起来或者是请谁吃什么都是非常讲究的，怎么个吃法，包括刚才说的请客吃饭的预约时间。如果你现抓人，你说、啊、赶紧过来啊，这儿还没吃完呢，这属于骂人对吧，就是 诚意不足。 对，你叫什么事儿嘛，那个临时请也是诚意不足。哎呦，我现在点了一桌菜没人来吃，这都不行，你就不绝对不可以这样哈、啊、就跟你再熟的朋友你也不能这样啊，因为这属于骂人啊。你应该是起码提前一两天跟人说明天中午什么什么什么，或者后天晚上咱们在哪吃饭，这样才行。 作为一个瘦子哈，可能很多胖子们很羡慕我们，但实则呢，你们有多想瘦下来，我们就有多想胖起来啊，并不是说刻意在饮食上控制的。 嗯， 所以当这个苦夏过后呢，我是亟待让自己的这个胃口哈，好好的得到一个就是最快速度的能够补充啊。 对， 所以我的身边小伙伴啊，竟是胖朋友，可是他们心地善良啊，他们跟我一起吃啊。 脂肪那个聚集的日子到了哈，你可以试试怎么才能使自己更厚实一些。 我的小伙伴们啊，这个年龄啊比我小， 对 啊，体重比我重啊，但是呢他们确实真的非常的舍己为人啊，陪我吃。 粗略的说呢，你要想胖，就是每天摄取的，无论你吃什么啊，先不说吃什么，就是无论你吃什么，你摄取的肯定都是热量，对吧？粗略的说，就是每天你的运动量敌不过你的热量，你就能胖，就这么一简单的。 就是我别动，使劲吃，是吗？ 有的时候脑，有的时候这个细胞啊，脑力啊，也是一样的，也会消耗糖分嘛。就是说，你每天消耗掉的你的那个热量，不如你就是运作的这个能量多的话，那你那个热量就会聚集，你就可以胖起来，就这么一简单道理。 好的，收到哈，那个小贴士啊，已经铭记在心了。我想说的就是，吃饭它不仅仅是在美食的这个摄取过程，它更重要的也是一种氛围的营造 啊，对， 情感的交流，以及你对周围环境、对这个社会的一些缩影啊，人物的缩影的一些审视。 是喽， 对，真的很有意思。我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呢，就是我和我的女性小伙伴，旁边呢有，因为我们都是两人桌嘛，旁边还有两人桌，然后呢，右边呢已经是来了一对，据我分析啊，应该是。搞对象没多久， 是 应该是刚刚在处于两个人还在沟通啊，但是那个女人明显喜欢那个男人，因为我的眼神啊瞄过很多次，她一直在给那个男人就是夹菜啊。 你 然后 你胖不了啊，哎，你胖不了， 吃个饭想的也太多是吧？ 对，我也看出来。 反观我左边的那一桌呢，是男性朋友先来了。然后他点满了东西，但是就是没有开吃，我就于是和我的小伙伴说，我说你敢不敢跟我打赌，他等的一定是女朋友。他说也是哈，要是哥们儿的话半天没来早就开吃了、对吧，因为这个比如说串之类的都是无所谓嘛哈，火锅了想来吃特别关系热络的话，谁先吃就吃嘛，无所谓了。但他就真的一直在等，后来真的等到了他的女朋友，明显他爱他女友多一点，他一直在给他夹菜， 连杯啤酒都不敢喝吗？一开始等人的时候就先喝杯啤酒总行吗？ 真的没有，那个男孩真的一直很认真的在等。他们呢应该恋爱大概比旁边那一桌多一点点，但是多的也不多。 弄盘花猫先喝点啤酒吗？ 确实哈，这个吃饭的时候周围你不可能说是完全排整个把自己给屏蔽掉了，周围都跟你无关了，大家都是吃串嘛、互相也会比一下，哇，他们吃了那么多串， 你管人家， 哇，我们吃的这些够不够多， 你选那个五六串扎着一个的那个食物，大件选那大件，五六串扎着一个的那个， 反正是 每 次 五六个钱， 我真的会把你的很多糟糕的情绪啊一些不足填满， 那是食欲嘛，是满足人类第一大愉快欲望的 陈绮贞来喽。的时候掀起一阵涟漪。 如果我告诉你这首歌是20年前陈绮贞第一张专辑《让我想一想》当中的一首《微凉的你》，你会不会啧舌？这首歌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 啧舌不一定，但是呢，今年听起来啊，今天今时今日听起来仍然就像新歌一样。但是你因为我没听过嘛，所以没听过的歌对于我来说都是新歌，无论它的编曲配器是什么复古型的，也是或者是20年前的那种动静的也好，但是没听过的歌对于一个人来说就是新的歌曲，所以我倒不择舌，我就觉得仍然是怎么说呢，这么看来陈老师一路是这种小清新啊，一路真的是小清新过来。 这是他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微凉的你》，收录在他的第一张专辑《让我想一想》。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在大三大四的时候吧， 嗯， 喜欢上他了。因为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在这张专辑的第一支他的单曲《让我想一想》的 MV 当中，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还不像现在这种网络的歌曲的这种传播，而是透过 MTV 啊 Channel V 啊，当时。我是在 Channel V 里看到就是这首歌的 MV 嘛， 对， 然后一个很瘦的女生，因为作为一个也不是很胖，当然相当瘦的一个女子哈，我看到一个跟我差不多瘦的一个人，真的，她拿着一把吉他，那个 MV 我印象太深刻了，她一路在走，就是 一个70后啊，影响了70后的一个女生，就是在70后的大学时代你就喜欢她，然后80后的就是我习那一批，他仍然喜欢他。 对， 然后你想象不到，就像陈老师啊，然后戴佩妮啊，还有王菲不用说了啊，还有一些什么范晓萱啊之类，这一批个性歌手啊什么的，一路走过来，90年代生人啊，就是我侄女那代人生人，仍然喜欢，还是喜欢，对，所以 好的作品的渗透力是很强 的，所以他跨了。其实他跨了三个，70后、80后、90后都喜欢，在大学时代都是很喜欢这类的歌手。 对，我跟你讲，我是特别喜欢在就是初秋微凉的时候再听这首歌，听一次就觉得哎，与他的相识的时间又增加了一年。 嗯， 就是每当初秋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首《微凉的你》。 刚好在这里， 但是没有红人。 我就是，所以我微凉了嘛。 凉，现在都是凉凉了，都不是微凉了。今天呢是1635红，而且这一周呢都是剖叶签的固定姿势哈，然后侧面的照片。 哎，那也有你的正面照。 对，我今天就想了，这一周都没亮相了，好歹就是 分开亮 来个9月份的东西吧哈，所以就附了一张照片，结果画蛇添足啊， 这个 45条留言， 好像没有昨天好啊，成绩。 要不我删了重新发？ 你别了，依旧依旧吧。 哎，是啊。有些事实呢还是应该血淋淋的展示出来哈。 对， Cape Town 来自 Shark Attack， 然后我们欣赏1分多钟，我们转一个身，下一时段暖文章冷笑话， 一会儿见。

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22:34:5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9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非常高兴啊！当你们听说小树长得非常缓慢的时候，都纷纷啊从被窝里钻出来的啊，从洗澡间走出来的， 对，这么努也就又努了10条左右， 努到了66，非常吉利的数字哈。 嗯， 开启我们第20段的暖文章和冷笑话的重中之重的环节啊。 哎， 顺便如果你想求1635红，以前也没有当过红人的话呢，属于你的时间还有大把大把。 是，我们马上可以听听冷笑话，然后选选红人，是吧？ OK。 这个说冷笑话之前说一下啊，其实说皮儿姐。咱们那个皮儿姐还记得吧？1963年比咱都大，你要岁数大一点，就是礼数呢就比咱们掌握的多一点。皮儿姐给咱们普及一下啊，说3天叫请，知道吗？2天为叫，就是说你要邀人吃饭啊，3天隔3天之前，那才叫请客吃饭。然后你2天之前叫人家，那就叫叫人吃饭了。你当天那叫低了，那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实在是。就是跟你再熟的人你也得就谨慎用这招了，你限低了那不太像话，是吧？ 哎，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个确实每座城市也有大家的生活习惯。 是是是， 在北京可能这个说法我觉得还是很认同的，以至于我回老家之后呢，我就如果跟谁吃饭，如果回去待2-3天，我会提前就跟他们讲，甚至提前1个月我就跟他们约时间。 哎， 他们说 那可能就又散了。哎，那你约不成。 他说哎呀你这么早跟我说， 对， 我到时候万一发生什么事呢，你提前1天跟我说就行。 是 是， 你当天叫我都行。我就当时很不能理解哈，但是慢慢发现大家都是这个样子。 你提前叫他，他相反他可能感谢你。哎呦，那个什么那个今天 终于他们都是当天约， 这今天给我一惊喜又请我吃饭，这种感觉哈。他不是说3天以前叫我吃饭，然后今天还得排得满满的把这档期给你留出来。现在这人的生活跟习惯可能跟这个礼数啊稍微有点出入了已经，不过该遵循的还是要遵循。说到吃啊，就那天找这个小四去啊，这个小四跟我啊在这个一块上楼，在电梯里呢，嘿，那个吃完饭了以后嘛，这个小四呢跟周围邻居啊还关系还是还挺热络的嘛。我看啊他呢就是问这个电梯里啊站在前面的大叔，哎大叔晚上好啊，大叔吃饭了吗？啊，那个大叔呢回头笑笑说，哈哈，吃了。哎吃的啥呀？嗨，我这岁数大了，就今天晚上就啃了2个馒头啊。小四笑着点点头，啊，大叔啊，啊，注意营养均衡啊，注意身体啊，啊，多吃点好的。那又转身问身旁的这哥们儿，大哥，大哥你呢？啊，这大哥看了他一眼，好像跟他不是特别熟啊，反正是不爱搭不理啊，吃了啊。 韭菜炒鸡蛋啊啊，怎么了？小四忽然脸部笑容收敛了，打量了他一下。 啊，那刚才那个屁就是你放的啦。 We tried our hand at love before. We've been around again enough to know the score. But then.It's your first time. Leave your sadness behind. Make believe it's your first time. And I'll make believe it's mine. Door is closed. It's you and me. We'll take our time with love the way it ought to be. This moment's ours. If we fall in love, well, that's alright. Make believe it's your first time. Leave your sadness behind. Make believe it's your first time. And I'll make believe it's mine. It's your first time, and I'll make believe it's mine. 后 来从别的朋友嘴里我才得知，四爷就是这样把他周围邻居得罪光的啊！这是小四， 要不让他买个别墅吧？ 那别墅也有 独栋的， 也有电梯啊， 独栋的、 啊、对，除非是他 别有邻居了， 自己专享电梯，就是客人都不能坐，对吧？要不然他还是这毛病啊！哎，他那个电梯最好是啊，你比如说跃层不停啊，那个二层不停，直接他一层客厅到那个他的那个私密空间，就是顶层啊，就是一层到三层，剩下那两层都是死堂的，这行，这没人坐他电梯，这行啊，要不然他还得犯这毛病。 罢了罢了啊，听听下面这篇暖文章哈、啊，对于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常生活还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当然呢，已经到了22:42，我们的红人依然没有站出来啊，所以那就等暖文章之后吧。欢迎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日常生活是一份尊贵的工作。我们一直忽略了，原来日常生活才是我们一生最尊贵的工作。有个朋友在知乎上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 他乘飞机，旁边坐一个女孩，穿着丝袜，还有筒裙、高跟鞋，一张脸描画得极为精致。他觉得这个女孩子是怎么想的呢？要飞八个小时，我都恨不得穿睡裤上去，她竟然带全装。但飞机进入平流层后，那女孩脱下高跟鞋，换了双棉拖鞋，接着掏出一个大号化妆包，将卸妆水、面膜、眼罩等依次排开，然后去洗手间将妆容卸了个干干净净。吃完饭后，她又敷了一个补水面膜，然后戴上眼罩，安安静静地睡了。还有一个小时就抵达目的地了，那女孩便又去了一趟洗手间，回来时妆已经化好，神采奕奕。看着她如此娴熟的流程，朋友心里想，她应该是在大公司上班吧，因为工作需要而出差成性。飞机停稳，那女孩拿出手机，贴面说，妈，我一会儿就到家了啊。此话一出，朋友被震撼得五体投地，忽然觉得她好会生活。为什么朋友会被震撼得五体投地呢？其实她跟我们大多数人有着一样的心理，又不是上班，又不是应酬，日常生活嘛，凑合凑合得了。作家艾小羊讲过一件趣事，他买了一条围裙，300块，粗棉布材质，越洗越软，越洗越柔。闺蜜见了这条围裙爱不释手，但得知价格后对她说，你也太奢侈了。艾小羊说，你上个月才花10000块钱买了个包。闺蜜立马解释，买这个包是有用的，你拎着它感觉自己就是个成功女人，拎着这包你碰到高帅富时你不怯场，拎着这包去谈业务你的可信度高。你买这么贵的围裙你能穿出去吗？能谈业务吗？只是在家而已，哪里需要这么好的。听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的共病，对待工作十分认真，对待生活十分敷衍。我们最善于敷衍生活。对于敷衍生活，我们有两种拿手方法。第一种是凑合凑合就得了。几年前和同事一起出差香港，看上一套睡衣，很是喜欢，虽然有点小贵，但还是果断买了。同事说，哎呀，不就睡个觉吗，哪里用得着这么讲究啊，我从小到大都没穿过睡衣，不还是过了。我问，那你穿什么睡觉啊？同事答，旧的 T 恤，旧的短裤啊。我们就喜欢这么凑合凑合得了，毛巾用坏了凑合凑合得了，牙刷用起毛了还凑合凑合得了。我们不但善于凑合，还喜欢用否定别人来寻求安慰。王石登山，我们不是敬佩而是否定，上去干嘛呀，上去你也得下来呀，珠峰上的风景画册上也有啊。我们习惯了接受并臣服于凑合的生活，并把自己的无奈之举当成崇高，于是终于我们凑合着过完了这一生。第二种敷衍是，等我有某某某后，等我考完试了再好好品尝那款美食，等我挣了这笔钱我就带儿子去迪士尼，等我有钱了我也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总喜欢把享受生活推到等我有某某某后，可等到那一天就能享受生活了吗？我表兄特别喜欢一句话，先苦后甜。他贷款买了房子后节俭的实在是让人瞠目结舌，经常到菜市场买最便宜的菜。我说，凭你的收入不至于吧。他回答，哎呀，还完房贷再好好享受生活。去年他的房贷终于还完了，但他依然在菜市场买最便宜的烂菜。 我说你不是说还完房贷就好好享受吗？他笑着说，再熬十年给两个孩子再买一套。委屈自己的时间长了，委屈就成了一种习惯。有句哲言说，你怎么过一天就怎么过一生。我们就这样凑合着和等待着，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我们还发明了一套价值体系来肯定自己的生活。过日子不都是这样吗？大家都这样，我这还算好的了。我只是想过日子，也没多大要求。但我们有没有认真想过一个问题？我们每天在城市间奔波，这么努力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好好享受生活吗？但现在，我们只记得努力工作，却忘了好好生活了。起床就将就对付一顿，上班；午饭就将就对付一顿，再上班；回家晚饭再将就对付一顿，然后刷手机，刷到凌晨才睡觉。如果我问你，这就是你人生在世的最后一天，你愿意这样度过吗？你一定会跳起来说，我当然不愿意。但问题是，你现在每一天不都这样度过吗？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件大事儿，人生最重要的事业是好好生活。正如生活大师松浦弥太郎所言，日常生活是一份尊贵的工作。他是公认的日本最会生活的人。30岁之前，他的人生理念是努力工作；30岁之后，他的人生理念转变为好好生活。但一直寻求好好生活的他，却一直都难以好好的生活。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直到40岁，他终于想清楚了一件事情：生活等于工作。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念，日常生活是一份尊贵的工作。他开始把日常生活当成一份工作来规划。早上5点起床，慢跑1小时，回来后洗个澡，做早餐，然后一边看新闻一边吃早餐。早上9点上班，下午5点半准时下班，周末绝不可以加班。每个工作日要参加2次茶歇，要安排时间陪孩子和朋友喝茶，坚持1周买1次花，坚持2周剪1次头发，坚持每个季度出去旅行1次，坚持1年4个季节里有4次不可错过的享受当季美食的机会。把生活当成一份尊贵的工作来规划后，松浦居然就真的找到了好好的生活。我从来没发现生活可以如此美好。他的这个人生理念影响了很多日本人。最近我们单位来了一名新员工，刚毕业没多久，没买房，就租了一套80年代的老房子。然后他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给斑驳的墙刷上一层层白灰，给旧家具涂上环保的新油漆，用麻绳把油画挂在房间墙上，搬回一盆盆各式各样的花草。在他一番改造下，那个颓败残破的房子竟然变成了极具文艺范儿的新房子。有人说，哎，你也不嫌麻烦。他说，好的生活从来就不怕麻烦，房子是租的，但生活不是。很多人肯定会问，把日常生活当成一份工作来规划，是不是太麻烦了？但松浦说，事物所有的滋味、优点和乐趣，全是从麻烦的事情上孕育而生的。做菜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那些要花费功夫的一道道工序；茶道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那些要花功夫的一道道工序。正因为你付出了时间和精力，所以享受起来才有了特别的满足感。米兰昆德拉说，麻烦的事情里头隐藏着真正的乐趣。热爱生活的人 从不嫌生活麻烦。那些生活品质很高的人，没有一个是怕麻烦的人。那些能把一辈子过成几辈子的人，没有一个是怕麻烦的人。怕麻烦的人不可能拥有好生活。几年前去拜访一位朋友，他不在家，出门旅行去了，但他在门口花圃墙上写了一句话：如果你来访，我不在，请和我的花儿坐一会儿吧，他们很温暖，我注视他们很多很多日子了，他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闭叶。看着这句话，心里仿佛清风拂过，我坐下来，真的细细欣赏那些花儿。这位朋友以前聚会时给大家出过一道谜语：你对他笑，他就会对你笑，你对他哭，他就会对你哭。这是什么？大家都说这是一面镜子，但他笑着说这是生活。生活就是这样，你怎么对他，他就怎么对你。那些把日常生活当成尊贵工作的人，这份工作一定不会亏待他。谨以此文与男左女右分享，共勉。 一场倾盆的大雨，一只小鸟在哭泣，为了新建的家园，将要燃烧的席卷森林的大火，就在这场突来的大雨中悄然熄灭。想了解这世界命运，我的生活，我彻夜的难眠，难眠我的爱人。真相是什么，现在我还不了解，可我永远都相信这是个灿烂的结局。孤独的岁月，庆幸能遇见你，在这薄情的世界依然深情的活着。纵然是全世界没有人再相信，我依然的深情，深情，深情不已。 在这篇暖文章之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许巍的《灿烂》。真心觉得哈，这些年许巍的作品虽然越来越少了，但是我能够感知到他一定是去过他真正想过的，不再是曾经那样的灰色调的生活，而是更暖的生活。 对，谁也不想 忘的，所以作品都是这样的阳光调调的哈。好了，这个时段先到这里吧，我们还有一小时在一起的时光，然后一会儿资讯的，哦，没有，这个时段没有资讯了。 哦，没有。 我们就小小的转一下身哈，我们就第三时段继续畅谈吧。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回到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 快来加盟。 投资需谨慎。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能消解浮华棱角，与宁静中品味乐趣。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力，百余位主持人在腾讯有视频声音赛道，以声传情，与您相约。 9月10号正式上线， 燃情最美文字， 聆听时代芳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抢。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9号周三晚上第三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哎呀，真的是非常抱歉的通知大家哈，已经过去一小时了。小树人虽然涨势不错，但是1635红可能又要流标了。 就说这个红人就是这么难选，现在 就是我登一张自己的照片，就对这个昨夜和今夜差距这如此之悬殊， 相当的悬殊。因为你知道我本身呀， 大意了啊， 就并不是因为你不行。是如果单搁我呢还行。哎，我这么谦虚的认为，你一搁你让我这没法看了，对吧？人家不给分了，你这是毁于我，你知道吗？ 算了，咱们两个呢其实都是应该是走这个说才华不太好。 你仔细想想怎么把我给捧回来吧。 说声音吧也不是最好的，应该说是就是都还算是走气质路线的， 不知道自己该是什么。下面这首歌 啊， 下面这首歌就是 John Mayer 唱给我们俩听的吧。 Not myself， 不是我自己。 There are times I lose my worry, my. Thank you. time will come around. I always do for you. 周笔畅，若不是 那次夜空。哎呀，两个人一起望着星空啊，一下子发现这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 那有星空看还行啊，饺子都不吃了， 哎，这个串串也不吃了啊，就觉得这一刻全世界仿佛只有两个人一样啊，尤其在夜里啊。我不知道叶谦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个意境还不如人古代诗人唐朝诗人李白一个人也能嗨了啊，一个人望月，一个人就喝了啊，就除了酒跟他没别的了，完全没了。还有诗啊，脑中的诗词。 这个中秋节马上就到了哈， 是啊， 这个举头望明月的时候也越来越多了，而且这个季节的月亮真的是很清亮哈，夜空呢也的确给你呈现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即便这样美的夜里啊，我们还是遇不到一位啊今天晚上能够当红人的朋友。 这在选红人啊， 哎呀，不选了不选了，真的 找对象一样啊， 找不着了， 有的时候就是特别想找一个身边的伴侣出来，找不着了啊， 这以后就不能登我照片啊，一登我照片，哎呀，局面就发生了一些和我现在的时候 还好吧，起码长到1.0米了是吧， 是， 嗯，这首歌是来自怪杰 Steven Wilson， 这是确实是一个很怪杰，他怪到什么地步呢？他怪到其实这专辑是他一个人一手操办，一个人弹的，一个人编的，一个人唱的，但是呢他假想出这些 人，很多 人，对，他假想出这些朋友们的名字啊，比如说贝斯叫李谦儿啊，什么这键盘叫韩谦儿，这种、 哦、 他 就姓氏不同， 是啊，对，名字也不同 、啊、 对，他就我就那么打个比方，然后他就跟他脑海中这些朋友玩得特高兴， 有才华的人他的那个想象力真的是极其丰富啊。 好，这名字，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Load of the Ready River。

什么每日三十首歌、嗯、 现在是有这种功能， 对， 一开始就有， 我就是每天也都会听他为我推荐的那三十首，我就想、嗯、难道我就被定义成这样了？ 这个、 啊、 有的时候老是给我感觉是还有你 他偷偷知道我的秘密， 比如说对，但比如说你嫁给一个人、啊、然后老有那个媒婆什么软件老说这 哎真的 哎你适合你的男士还有什么什么，就每天给你列出来， 大数据时代， 对， 你走下路过的痕迹都将成为你、嗯为别人留下的一些线索， 有点意思。好 Brett Anderso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已死 Love is dead， 这么惨、啊、 嗯 traffic speeds by but no one's ever stopped here yet intelligent friends don't care in the end believe me love is dead love is dead and 情 我含泪一步一停地回首凝望，我能爱是人世间最遥远的流放，但不能不爱是最快乐的捆绑。 黑笔田馥甄最暖的忧伤啊， 真是想听完最后一个音符的那种歌，因为他最后这种设计啊我都是挺喜欢的，就是最后他是器乐跟他那里唱的主题是水乳交融的，然后呢又是可以独立成章的，所以想听完最后一个音符这种歌曲。 黑笔田馥甄真的是在 SHE 当中哈、啊、在他们在一起组合的时候呢，我对他的声音就觉得哎很有特点啊，他很高亢 啊，听声来的。 但是那时候没想到他会唱情歌唱得这么走心啊，然后又是一种很有独特味道的，和其他的就是同年龄段的歌者在演绎情歌的时候，我觉得有他的那种力道在里面， 是 对吗？ 啊，不过还是魅力更大的时候，我觉得是还是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哈、啊。你要你不能这么说，就是说没那俩他早红了。 我他们三个唱《不想长大》的时候，唱《Super Star》的时候，你都会听出那个高音部的时候 ，Hebe 那个 对 一下子， 由他来担任嘛， 就突然之间把他们三个人的声音有层次感的时候，分开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哈。 对， 好了，我们掌声吧。第四时段继续 N Z N Y。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5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地面弱气压场控制，入夜后随着气温下降，空气湿度增大，明天早上本市会有轻雾或雾，将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比今天有所上升，大部分时间体感舒适，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早晚凉意渐浓，请注意适度添衣。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早上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时间23:32，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男左女右，到了今天晚上周三最后半小时的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9月19号啊，我们喜欢用谐音说就要九的日子，晚上的11:3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无红人夜的男左女右第四时段。 真是， 我是女友韩丽。 看来今天不选了，嗯， 没事， 嗯，也 没事，没事，没事。 对， 老叶，看开点。 今天其实，哎呀，可能是吆喝少了，或者是怎么说呢？大家可能释然了，释怀了，不希望就是不用踊跃的这样的那种感觉了， 对， 觉得怎么都行，怎么都能听，听得挺好哈。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为了让小树长得更高，多少年也从来没有留言的老听友，比如这位阿扑妈妈哈，她说我听了9年了， 哦，9年， 从大一到入职5年，比我老粉丝一门来报道了啊。谢谢谢谢， 绝对老粉丝， 啊， 因为这节目也就11年嘛，您一下听了9年， 对，已经属于就是老人见面的时候，就是一下子发现大家在一起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和经验。 听了9年了，我是从2007年开始听的，听到2016年不听了。今天听说你们这儿没红人了，我来看看热闹。 不会的， 嗯， 我相信男左女右听友都是非常善良的。其实一件事物有时候燃烧的越快，其实也就离消散灭亡越快，就像篝火一样。 对， 所以我更希望我们的这个小火啊一直都是，虽然说没那么亮没那么暖，但它一直都在。 对， 对吧，下面小炭啊， 小柴火， 对，你看下面这小调也是就像你说的这种小火微着啊，嗯，来自 Hava Fennec 比利时乐队的。 Did you ever think of me as your best friend? Did I ever think of you? I'm not complaining. I never tried to feel. 醋和盐啊，这是来自 Hova Fanny 的一首厨房味极浓的歌曲啊。其实呢，它这个是一个成语啊，就是 vinegar 就是 vinegar 醋嘛啊，然后 salt vinegar and salt， 就是这意思是什么呢？醋打哪酸，盐打哪咸，告诉你个透彻的，告诉你个通透的，嗯，道理是这样的。 比利时歌手这么接地气啊， 哎，就这么接地气啊！ 哎呦喂，不唱巧克力啊？ 他不仅没有哪儿丝绒巧克力，没有人来一个 vinegar and salt。 哎，但确实哈，在做菜里，你说这盐你能少吗？对， 哎，少不了。 醋可能稍微有的菜不需要。 这俩最解馋，搁一起啊，又酸又咸的，你可不是解馋吗？再加上点辣子，对吧？就是最解馋的事情了。 已经到第四十段了哈。 嗯， 作为今天晚上吃撑的我啊，已经觉得消化差不多了啊。 好， 要说我们夜间工作者是一定要吃饱的啊。 那一定的。 而且晚餐时间呢，也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工作流程时间来安定好。 低血糖的这个状态是没法让你正常工作下去的， 嗯， 尤其是你还要张嘴说话的一种工作，或者是动手动体力的一种工作，这些，嗯，这些都是不行的。 对，我们说好好爱自己，最基本的就是每天要吃好三餐，对吧？要吃好睡好，然后心情好啊，嗯，这个心情好了也包括很多事情要看得开，要沉住气，要懂得放下，要适时的删除，对吧？ 对对对， 对吧？经常你如果手机死机了，你都知道关机重启，对吧？那你自身的一些事情呢也是这样，如果太执念于某些没有办法用你自己的力量解决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它如果是牵连了别人，对吧？牵连了很复杂的一个关系网的话，也许你的那些躁动呢都是来自于内心能量的不足还有能力的不足。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嗯，你也可以理解，虽然矛盾，但是你可以理解。就是说，从小我们要学很多东西，然后要看很多东西，甚至是课外的东西，然后就是有意的，甚至是无意的啊，就是你顺手抓来的，或者是人家说的这本书可不好啊，小孩不能看什么，就反正你充斥着这些啊，然后你现在又有网络世界，你充斥着这些，然后往脑子里狂学，像海绵一样狂吸收。但是呢，矛盾的就是，就像韩丽刚才说的，到了一定的时候，你一定要往外清空。 对， 就是你有很多东西你必须从脑子里开始忘掉，去清理它，去清空它，就是往外掏。嗯，并不是往外掏坏，掏那个坏主意啊，就是说你就纯粹的删除，就是要删除，就是不行了，不能再想它了，不能再留有它了，就这是很矛盾的，而且需要的功力可能比你学的时候更高，因为很难忘掉一样东西嘛，对吧？所以赶紧把它给清空。 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放手的。 对，其实都不是东西。 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你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里的一块跳板，令你成长。 小鹿背着一把吉他，走上一条离家的路，那是一条混不住头也不能够回头的路，苦乐自知有多少，处处是江湖，爱恨不说有多少，夜夜是孤独。小鹿变得有点沉默，别人说他有点酷，那是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内心的苦楚。飘飘泊泊多少年，停停走走了多少天，到哪里才能结束这无尽的旅途。老路唱起的那首歌，为何让我泪眼模糊，明知那些落花流水流也留不住，是否总是心上的人儿假作他人妇，是否总有些遗憾留在酒杯最深处。 老路开了一个酒吧，在五一街的转角处，那是一个有着许多故事的小屋，飘荡在丽江的夜呀，醉倒在异乡的人啊，留在这里的回忆有悲伤也有幸福。老路就是当年的小路，我不说你也清楚，那时候我们都会聚在大冰的小屋，在小屋里想这些朋友，在小屋里想那些姑娘，小屋里流浪的人们唱着流浪歌手的情人。老路唱起的那首歌，为何让我泪眼模糊？明知那些落花流水，留也留不住。是否为了向往的生活，我走遍了天涯路？是否总有些遗憾，留在酒杯最深处？老路，其实我们都一样，早已失去了青春的赌注。我们兄弟聚聚散散，也不过是个天涯。人生匆匆，说实在，活到几时才明白？而今笑问君何在，醉看与独白。而今笑问君何在，醉看与独白。 这是一首可能专门为这个时段而写的歌曲啊。当然我没那么臭美了，因为人家 Cassandra Wilson 肯定不知道北京有这么一档节目啊，是，但是他知道，他深知每一个电台都会有一个深夜节目啊，有一都会有一个临近十二点的节目，所以呢，这首歌叫做《临近十二点》，来自 Cassandra Wilson。 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收到一位女听友的小纸条，我当时看到她留言的时候，我在想，这个特别的定语哈，是她调侃老公吗还是怎样，结果海灯 胆子不小、啊 哎、结果海灯在北方说，哎，不好意思，刚才我打错字儿了、是自从老公还是男友的时候推荐我听男左女右括号，他说有一次的暖文章他感同身受流眼泪了 啊， 我就一直没有断过，但是他之前写的是， 哎，你可能说了一些感人的，或者是正好触动他一些心弦的声音啊。 说实话，我觉得男朋友能推荐你听这档节目，实在是我们的福气哈。就是我老说这档节目的女听友会比男听友多。 因为其实女孩喜欢你的比男孩喜欢你的人数，反正一点不少。 别说了， 会更多。 今天晚上喜不喜欢都没有红人。 那是不喜欢， 这份喜欢我自己心里还是很明镜的啊。 那是不喜欢我，你可以这么理解。 那昨天晚上你自己登场的时候为什么又有红人又长到一米九， 怎么也得有你的帮助，有你的帮助能长到两米零三， 这个 你看今天晚上能长到两米多呢， 打了这么多个巴掌之后 是 几个甜枣，一筐甜倒是没用了啊。事已至此啊，我们都接受啊，任何事情都是先接受然后呢去放下啊，要么就改变，要么就彻底的与他隔断啊。 是啊， 这不是我擅长的，我就远离他。 又要从脑子里删除东西了 ，erase 啊，永远的删除。 能够学会忘记是生活的艺术啊，这个艺术呢是要有一定的功力的啊，不是谁都 是啊 轻而易举掌握 的。我说过，这个功力比学习的时候还得要强一点才行。这太难了这事儿哈、啊、好，听一首歌曲，一首洋洋洒洒的歌曲， 这是我今天晚上带来的最后一首歌，因为稍后呢是叶倩带来的晚安歌，而这首歌真的是有年代感了、来自，哎，你还记得蓝心湄吗？ 蓝心湄吧，蓝心，哦，蓝心湄。 我发现我真的是再也无力触动一颗 这是一首距离今天有18年的歌哈。 能听出来蓝心湄那时候就这那一批歌手哈，就是或者演而优则歌的这些歌手唱歌的时候，他其实是很规矩的，你没听出来吗？他没有那种张扬啊，或者是那种要耍自己的一些什么意识形态啊，这个性，他唱起来哎呦很温柔很温婉，跟他的那个其实跟他之前那个搞怪呀、啊、或者在一些节目里边的那种 鸡蛋碰石头、啊、 哎那种 综艺 那种搞怪节目的形象其实还是有反差的，唱起歌来可能是制作人要求还是要中规中矩啊，要中规中矩、要唱的还要好听什么的。 他这种更像陈述性的哈，讲述性的歌曲。刚才有一个小错误要纠正一下哈，是蓝心湄啊， 他那个、 这个字没有多音字哈。 对他那个湄还是挺好认的，因为咱们前些日子有一个片子也是大片，叫《湄公河》，对吧？湄公河的湄， 好几年了。 是啊，就是前些年吧， 对， 不能叫前些年，就是前两年吧。 对对对，而且呢，这首歌是收录在2000年蓝心湄的这张专辑，叫做《你开心了没》。 是， 你开心了没？ 你开心了没？ 就是他的这个最后一个字嘛。 对。 这首歌呢是来自，我真的我当时听的时候就觉得很，一定是一个就是你熟悉的歌，作词作曲，结果果不然就是陈晓霞和姚若龙。这两个这个 那个年代 基本上是他们俩在一起写的这个配合没有什么失误的哈，而且真的虽然18年了，你依然可以在唱词当中找到一个认同。 是，就像张宇、十一郎，这都绝配， 对吧？ 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绝配。 感情不是够努力、够付出，就一定留得住幸福。总相信我们的爱能走下去，有笑有泪才会动人。难忘记，可惜只有我一个人相信，改变不了两个人的分离。你看，透透的跟你说的啊， 这个是大白话、大歌词儿、学生歌词儿啊，这种感觉。艾里莲娜特里尼是今天晚上。